传递，让爱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两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现在你说在家里啊，比如什么酱炖鸡鸭鱼肉啊，什么猪蹄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呢不仅是手艺的问题，而且呢是时间的问题啊。 是， 说年轻人那么累弄这个事儿的话，它确实是个问题。 现在流行吃货，吃货大家鸡鸭鱼肉不可少， 是 嘴都馋了。 嗯， 嘴虽然馋了，但是时间少了， 是 又没有时间吃，天天跟外边吃。你也不知道东西干净不干净， 嗯， 想回家吃点好的又没那功夫炖，又没那手艺。 是你说老人呢有那手艺，但是您老让老人做这些吧， 是 确实也挺累的。 是， 你说你到超市买的话呢挺贵， 嗯 啊，小商小贩呢你又不敢买， 你当然不敢 吃，所以确实是个困惑了。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 我们帮大家来解决这问题。嗯，今天带大家去吃点好的， 嗯， 吃点地道的， 对， 吃点可口的，还吃点价格合适。 是的，这个味道好， 嗯， 这个材料也非常棒， 嗯， 同时呢价格呢还非常的合适。 是， 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赶快就破了得了。 行， 是吧， 告诉大家。 嗯，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武旭散养鸡和酱鸭以及酱猪蹄这个特惠的组合呀。 我们给大家是5只鸡、 嗯， 5只散养鸡， 对，而且是熏鸡。 哎，5只散养的熏鸡，这是散养鸡啊， 嗯， 您记住啊，武旭是个大牌子，是吧？ 是的，是的， 是刚进咱北京市场，南方特别火，刚进咱北京市场，所以通过咱北京电台呢， 嗯， 打打名声，给大家直接5只鸡，然后再配了5只鸭子， 哎，是酱鸭， 哎，传统的酱鸭的口味，您看熏鸡酱鸭加起来10全10美，10只，多少钱呢？ 嗯， 给您299，然后还再给您送， 哦，还有呢， 再送4袋猪蹄儿，一共加起来2个大猪蹄儿又给您了， 哦， 然后这加起来您到市场上去买的话得700多块钱， 哦， 今天299给咱北广的听众朋友一个特别活动推广。 哎，咱们再梳理一下，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既有酱鸭啊， 嗯， 600克一只，咱们是5只，另外呢还有散养鸡啊，做成的熏鸡， 嗯， 500克一只，5只，这就10只了。 是的，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酱猪蹄儿120克一袋，咱们4袋，一共呢应该说呢又有鸭又有鸡又有猪蹄儿啊，市场上呢真的是700多块钱， 刚才 说，但是今天呢我们打折之后不到300块钱，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 嗯， 关键呢它食材好啊， 对， 味道佳，同时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嗯， 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哎，首先呢咱们说说武旭这个牌子。 武旭 南方人特别了解的，真正是大牌子，专门做这个、所有的熟食制品加工的、而且他们特别有名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现在等于是进入咱北京城的市场，在北方它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所以呢用咱北京电台的时间跟大家推广一下，让您了解一下，同时呢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活动，让您品尝品尝，吃好了您到北京那个什么超市啊商超里面您去买。但是说到他们家特色，我认为啊，周老师，就是他们家那散养鸡。 对对对， 为什么说这散养鸡是特色，就是他们一个招牌呢？您听那名儿您就知道，叫散养鸡。 对对， 大家得知道现在啊，咱们市场上很多买那个鸡呀、啊这一类的，是您是买那个生鸡也好，买熟鸡也好，很多的也都是饲养场养出来的。 对对对， 基本上出来多长时间呢？有28天的，有30天左右、通过我们现在饲料这种优化的去调节，很快就可以长成了。28天就可以这一只整鸡就可以出来销售了，您可以做这吃的那吃的都没问题。但是武迅的这个散养鸡，他们家也不是所有鸡都用这种散养鸡。他们今天给大家推这散养鸡，是足足让这只鸡活了210天，达到了一个自然的成熟的长的状态，吃那种传统的饲料，让它慢慢成长。 对， 什么都知道，快了吧？为什么咱们吃好多那个肉啊，这个那个？为什么咱们吃好多这个鸡肉啊，这个那个？没有说小时候那鸡肉香那个味儿，其实就是成长速度太快了。 是， 成长速度快了，自然那里边营养也没那么充分，还是您说这里边这个好，这味道也没那么香，但是。足足长了210天，是这种传统30天的7倍，花了7倍的时间，我们来养出这一只鸡。在这个鸡在吃的时候，里边就是地道的。小时候咱家啊、可能家里这个有农村亲戚的，或者家里有小院的养过鸡，过年过节杀只鸡，然后在锅里一炖，哎呦，嘿，炖出来之后 一家做鸡满院飘香， 甚至隔壁邻居四这个邻里之间都闻，你们家炖肉的，你们家炖鸡肉的，那个香味就飘出来了。 真是， 这就是那种210天的真正的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好的鸡肉，而且呢鸡不大，炖完之后去了毛啊，退熟了之后一斤就一斤来的，这种鸡的大小呢又叫小笋鸡似的，咱吃着味儿又更鲜嫩，那个包括那个鸡胸脯那个肉吧，一口咬下去都直接是软烂的， 是 再用上老汤一熏，这散养鸡这味儿，就这五只鸡我觉得都不止这299块钱。 可不是嘛，就这散养鸡啊，我觉得成本真的是非常高。 对啊， 因为这鸡呢它是自由觅食， 对 啊，自然生长， 它叫溜达鸡， 对，溜达鸡所以呢它就适当的喂一点这个饲料，其他都是它自己来觅食，所以它长得相对比较慢。 对， 然后它这个肉啊也比较的紧实、所以呢您说200多天长成的这个鸡能不好吃吗？ 是啊，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而且香气四溢的、 是的、 所以刚才您说了，就是5只散养鸡，这299都值了。所以呢，咱们这个组合当中呢，不仅呢有5只散养鸡、这个制成的熏鸡， 是， 同时呢，我们还有5只酱鸭。 这 个酱鸭，刚才我看了，这个可真不小啊，是600克一只，咱们5只酱鸭。另外，刚才您说了，还饶给大家120克一袋，咱们4袋的酱猪蹄儿。 酱猪蹄儿。 哎呦，这个组合可真够丰富的。 解馋吧您的。 市场价呢？700多块钱， 700多块钱怎么也得。 但是今天的咱们299，299，您就可以拿走。当然了，这是武迅这个品牌呢，也是想急于打进北京市。它本来是一个大品牌， 对对对。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它还不是特熟， 是。 但是呢，通过他们的这种方式打进北京市场的话呢，确实对他们的推广啊和影响力是一个特别提升。 您要是吃好了，记着武迅的牌子，您可能以后在商超都买得着。您知道这是一真正的大牌子。 今天就是一个品尝价， 对对对对， 299，您拿走的。这个组合真不少，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响个不停哈，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所以这点呢您就放心吧啊。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呢这个比较繁忙哈，占线的话呢，您也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北广生活时间或者是北广购物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 是的。 那实际上呢，说到这个散养鸡啊，也就溜达鸡， 溜达鸡 这大家都知道，好吃， 二百 一十天溜达鸡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超市啊、或者什么自由市场的三十天就二十八天可能三十天吧，也就是、就直接出栏的那种肉鸡，完全不是一个味儿，是你小时候那个鸡肉的。 没错没错，这个散养鸡当然是一个卖点了、另外今年这个鸭子实际上也是特别好吃， 特别好。 刚才我吃了这个特别劲味儿啊， 非常 酱的特别的 够味，没有那个鸭腥味儿、 是的。 然后呢，它那个肉啊还非常非常的香，然后腥味儿没了，但是那个香甜的味儿就出来了，也非常的嫩。其实你要说吃鸭子，有人说咱北京人是专家，对，北京当然您是挂炉的也好，还是焖炉的也好，您烤鸭子您急了，您哪吃的都行、但是北京人吃鸭子一般就是烤鸭，但是鸭子你说咱们全国认定的最会吃鸭子人是哪？是南方人， 南京 的。 对， 人家什么咸水鸭呀，人家什么酱板鸭呀、人家什么樱桃鸭呀，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全。那一年吃的鸭子是海了去了，比北京多得多。 人家那个鸭子味儿正啊，而且还做的还特别好。 所以，身为咱首都的咱这个老百姓啊，咱北京人不能光吃一烤鸭，或者吃一烤鸭，咱得各种味道咱都尝尝。 是 这个地道的南方的酱鸭的味道。做凉菜可以，直接您切完之后直接放在嘴里，它那个酱味已经渗进去了、微微有一点那种红烧酱油再加点红糖的那种甜口，吃起来非常可口。然后没有什么腥味。烤鸭子呢，咱现在油腻，这种酱鸭子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油也逼出去了，而且用的又不是那种像北京的大白条鸭大肥鸭，对吧，用的都是那种小鸭子、一只鸭子褪完毛净完糖之后给您卤出来，肉紧实着，600克，一斤多一点，一斤二两、这鸭子正好一家人吃一顿，正好又是肉鲜嫩的这个大小，所以呢尝一尝地道的南方的这种酱鸭的味道，咱们也改改口，给天天烤鸭子。 其实说到这个鸭肉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哦， 比如说你这个夏天吃啊，这个春天吃啊等等，它属于属凉的 鸭肉，不上火， 哎，不上火、然后这个鸭肉，但是有一点，你要在家里做不好的话、真是有点腥臊、 可腥了，可腥了、 所以呢这个酱鸭呀真的是我北京人爱吃酱味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爱吃酱味的，所以这个酱鸭是挺对口的。 对，您尝尝，真的好吃。 是的，那说完了这个酱鸭，还有这个散养鸡做成的 熏鸡了，有鸭了，十只的价。 对、另外咱们还有这猪蹄儿，这个猪蹄儿你要在家里，比如说你焖呐、或怎么样的话，弄不好也真的很麻烦的，嚼不动 啊。对， 但是这个酱鸭真的软烂适口， 是 特别的香啊。 猪蹄儿家里弄不好也是发腥气， 是的， 对吧？因为这个猪蹄子您焖不好之后，它里边那个还油油腻腻的出不来，所以呢，人家传统这种做法，老汤啊，或者它有那种大的那种压力那种掉出来的那种汤吧， 对， 它打进去那个味儿可以，第一可以压进去，第二呢，那个就是整个猪蹄儿吧，它外面那个皮再加上里边那个筋，它是 Q 弹的， 对， 它不是说咬一口就没了，家里炖的那种高压锅炖出那么面不进味儿，它是 Q 弹的。而且呢出锅之前呢，像这样的猪蹄儿咱们家里为什么有时候不进味儿呢、就是因为你少了一个在老汤汁里浸泡的过程。 现在家里有时候做啊，经常用这个高压锅， 对， 高压锅的快倒是酥烂，但是不进味儿， 味儿进不去、这必须得浸泡48个小时， 对对对。 所以像这猪蹄儿煮完了之后，煮到八成熟就在这个锅里老汤汁里泡48个小时，让那个味道一点一点随着猪蹄的热胀冷缩的过程吸收到它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里边去。这时候您再咬上一口，嘿，您是配一个冰啤酒也好，还是您配一小二也好， 太美了， 我告诉你没死，活活没死。 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赶快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武迅的散养鸡、加上酱鸭再加上猪蹄的特惠组合、 是的， 我们有这个酱鸭呢600克一只，咱们是五只 鸭子 啊、另外呢有散养鸡啊制成的熏鸡五只 散养鸡， 哎，这就十只了。另外呢咱有120克一袋4大袋的酱猪蹄， 对， 那么这个组合的话呢，朋友说哎呦是不挺贵的，是市场上7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啊，所以这也是武迅这个南方的大品牌想急于打进北京市场的一个广告推广价。 对对对，咱们这可能应该是第一站， 是，所以大家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啊，可以多订点，无论你自己家里用或者说请客送礼啊，节年假日啊， 下半年了，下半年节多，下半年年这个什么乱七八糟节都集中在下半年、 真是， 家里平时来个朋友咱们东北话来个请儿、对吧，你别弄吧什么这家仨颠三炒俩的齁、烟熏火燎的，热只鸡热只鸭子，然后切俩青菜拍个黄瓜， 齐了， 是一顿饭嘛。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确实像你说的啊，咱们不仅在家里自己吃啊， 嗯， 也可以过节聚会送礼啊， 当然， 把这种美味呢分享给这个亲戚朋友，咱们一起来享用，都挺好的哈。另外呢，今天关键这个食材啊特别的好，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点健康的肉，吃点好吃的肉， 对， 对吧？回家之后呢，晚上您是热着腾一下吃，热味一散出来，那个味道会更浓郁。还是您不想吃热的，这天您想吃点凉盘切盘也可以，或者切点黄瓜丝葱丝，您把鸡胸鸭胸肉一拌，拌在里边稍微点点盐，放点香油，拌出来之后又清口， 没错， 又是一道凉菜。 咱也没必要在这儿说的过多了， 你自己尝吧。 一听什么这个熏鸡啊，散养鸡做的熏鸡， 散养鸡200天散养鸡， 这个酱鸭还有这个猪蹄儿，一提很多朋友这口水就下来了啊。 我这哈喇子也顶不住了。 但是由于鱼呢，这个外面买挺贵的， 对对对对， 啊，另外有时候也不放心， 机会难得，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哈、这个味道，真的是值得大家呢来购买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散养鸡啊，这个熏成的熏鸡啊，5只，另外呢还有酱鸭5只，还有酱猪蹄儿120克一袋，4袋，市场价700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团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2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油品，至少这款油品我一开始是不太了解的，叫做芥花籽油。请来的专家呢是郭老师，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食品人才协会的，并且呢我是一级营养师。那么我们呢侧重于呢研究就是油脂和肉类等等这些食品在我们人的身体里头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吃了之后又能有什么好处。 作为我们这样的追求健康的人士而言的话，您的出现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吃油是我们中国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一天3顿饭恨不得每一顿都有大量的油的出现啊。怎么样吃的可以更加健康？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油呢叫做芥花籽油。什么叫做芥花籽油？ 芥花籽油啊，其实是在这个芥菜开花之后，然后呢提取出来的这个籽里头提取出来的油。这种提取技术呢在加拿大呢叫做萃取技术，而且这个籽里提出来的这个油脂呢是特殊的一种这个加工的工艺，然后主要是为了就是健康的保留那个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它这个产品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胆固醇和反式脂肪酸。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它的杀手就是反式脂肪酸摄入过高。所以呢现在很多的食品呢包括像橄榄油的宣传呀还等等其他的 的一些油的宣传都会考虑到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哎， 另外呢，像您说到的大豆油和花生油是咱们老百姓吃的多的油。 哎， 那么在这里特别要说到，现在大豆油的摄取实际上受到很多的这个转基因食大豆的这个影响，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考虑。 嗯，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国标上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采用的是否是转基因的，必须要在这个它的包装上明示上出来。也就是说，它要用的是转基因大豆制作的，它要在它这上写的。它要写了非转基因大豆制成的，那就肯定是非转基因的。 但是郭老师，现在就是大家追求健康嘛，选油可能说虽然价位比较高一点，但是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咬咬牙也买了。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有橄榄油， 嗯， 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红花籽油。 嗯， 咱们今天又是一个这个芥花籽油。 嗯， 我们就拿芥花籽油跟橄榄油和红花籽做一个对比好不好？ 芥花籽油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各种用途的一种实用性非常广泛的一种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橄榄油大家都知道，橄榄油它受热， 嗯， 尤其在炒菜的时候温度过高，还有油炸的时候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焦化物，而这种焦化物呢实际上就是对人体不利的。 哎，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别的油也有，比如说像橄榄油啊，就像那个 红花籽油啊， 红花籽油啊，嗯，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啊，还有这个现在外面卖的比较多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都容易产生焦化物。 嗯， 但是这个加拿大他们这个就现在大量生产的这种芥花籽油啊，实际上它还是有特色的。它的色一个是非转基因， 嗯， 另外就是在受高温的情况之下不产生焦化物。 哎，但是受到高温这个情况，之前我们说过这个红花籽油好像也有，而且这个红花籽油也说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但是红花籽油的一个弊端就在于它这个价位实在是太高了。 对，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包括外面有牡丹籽油啊，有这个山茶籽油啊，还有等等一些，那因为它种植的面积比较的小，也就是说产量比较低，所以呢价格就会偏高啊。那就如果咱们把它种植的产量特别的就特别广泛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价位就下来了。 嗯， 所以为什么加拿大的这款油价格那么低呢？就是主要是适合老百姓。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大量种植的，所以它产量非常大。 哎，那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好像跟这个花生油、大豆油相比的话，花生油和大豆油容易有反式脂肪酸这样的含量，对我们身体不太好。那橄榄油的话，更适合拌凉菜，或者牛排的话，你上面浇一点，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 对。 然后红花籽油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而言的话，每天吃确实有些太昂贵了。 有点贵。 哎，嗯，所以选择我们今天的芥花籽油炒的一个选择。 对，因为它产生的这个没有什么油烟，焦化物含量低，而且能保证我们想要烹饪的口味，这一点呢都是它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在加拿大发现这个产品，我就觉得啊，这个产品真的是做菜真的是非常棒。 哎，而且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其实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你会发现价位啊还是比较亲民的，我们中产收入家庭或者中产以下的家庭是可以消费得起的。 对对。 但是各位，如果你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会发现三升一桶的价位大概也是要200块钱左右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带给大家足够的诚意和优惠。今天带来的是两桶，每桶三升。当然我们也是做一个升级哈，如果各位现在立马拨打电话的话，可以直接把三桶带回家，三桶每桶三升，一共是9升哦。这个价位是299块钱，299除以9，这一升多少钱自己算一下。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提示一下您，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会免费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在您日后订购任何产品当中呢，可以当作现金进行使用。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郭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芥花籽油。加拿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啊。 对，加拿大因为它那个比较的地广人稀嘛，污染也比较少，日照非常充足， 所以呢它的那个土地啊土壤啊非常肥沃，它种出来的这个芥菜籽儿，然后它再从这个芥菜籽儿里头去榨取这个油脂，所以它这个工艺呢又比较先进，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是清澈透亮的，所以非常的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哎，我在猜想这个芥菜花长出来的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 哎，成片的非常美， 像油菜花一样啊，可能啊，我们大概想象。当然，这个芥菜花长得好，它榨出来的油可能才会更好。不过说到这个加拿大本国，它这个土壤非常的好啊，它这个地理条件和优势都很好，工厂好像也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现在尤其是这个榨取的工艺这一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现在一般都是冷榨热榨这两种方法，那么呢他们的这个榨取工艺上呢主要是过滤和这个清澈咱们这产品的这个一些处理的方法。现在中国呢采用的这个清澈的这个方法呢很多都用的是化学试剂， 嗯， 所以呢不是物理方法，那么他们呢大部分采用的是物理机械设备然后机器的方法，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特别清澈透亮，然后呢又没有那些不良的残留。 清澈透亮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 但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一点，说现在不是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标准哈，咱们这个榨油是不是也有一个国际上的统一的标准呢？ 当然有啊，现在榨油也是有这个国标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国标呢采用的也都是传统的工艺，然后用了很多年了，那么最近呢刚刚对油脂呢咱们国家又修订了一个新的国标，然后呢新的国标里头呢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油脂类的这个工厂要遵照执行，并且要把这些产品里面的这个营养素尤其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有没有，然后要明示给消费者，并且呢还要标注上是用了转基因的那个产品还是制作的还是没用。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芥花籽油的就是严格的采用了国际标准的优质的油瓶，以及所有的这个技术都是采用着国际的统一的标准的， 对，而且符合欧盟标准，它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呢既符合加拿大的这个国标又符合了欧盟标准，并且呢还要进入咱们中国进入关检，那么进出口的商检的这检验也是非常严格的， 有这个质量的认可的话，大家吃起来会更加放心啊。 对对， 但可能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就在家做饭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比较关心的是，我使用这个芥花籽油用完以后我们吃下去对身体是不是会有一些好处呢？ 哎呀，非常有好处呀，因为你吃的油脂健康了，像我们营养师主要推荐的就是你第一就要你要关注你的油脂的摄入，因为呢脂肪的摄入呢其实对人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炒菜的时候我用的油它不产生致癌物不产生焦化物的话我吃起来就更安全，这是第一。另外呢很多人爱吃油炸食品， 是， 哎，油炸食品是儿童和老人的一个嗜好品，然后呢炸了之后呢他又担心不健康，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这种烹饪方法，那么呢用芥花籽油来烹饪的话就不容易产生这样的危害，所以呢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这是从高温的角度上来分析。另外它做凉拌菜也非常好，所以等于你一油多用，如果你过去选用橄榄油，橄榄油有些高价位有些低价位哈，当然就是参差不齐，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就采用芥花籽油，既可以凉拌菜也可以炒菜。 郭老师说这点太好了，就是真的很多人很爱吃油炸食品的，有了这个芥花籽油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释放出自己的这个吃油炸食品的这样一个味蕾的一个享受， 对， 想吃多少吃多少，当然也要控制量啊。 对，你看就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我们大家伙儿都爱吃，当然那里头主要是油炸食品， 是， 所以那个油炸食品所用的油就特别的重要，像他们用的是棕榈油，而咱们呢现在介绍的这个油呢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 自己家做出来的同样又好吃然后又不会胖。现在节目当中带来的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芥花籽油，品牌呢是万斯塔品牌的。各位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这个价位啊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一桶三升大概是200块钱左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觉得有点贵，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听你们节目呢？今天听节目呢当然是带给大家福利了哈，我们是两桶每桶三升，价位是299块钱，其实已经是一桶的价位了，不过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今天立马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的朋友，可以直接带走三桶，一共是9升，299块钱。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借花子由的话，还是请郭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借花子由。 芥花籽油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那个芥花籽里提取出来的一种油。那么呢，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然后不含有胆固醇和这个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这种的油呢就是耐高温啊，然后去高的烟点能够高温下呢不产生油烟，并且呢能保持我们产品的这个风味，制作炒煎炒烹炸的时候的这个特色的风味，它还能突出，所以呢在任何的凉拌菜和炒菜上都适用。所以这一点呢是它的一个特色。 这是专家的角度哈，那我接下来再用大家更容易听懂的方式来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带来芥花籽油呢，橄榄油好像不太适合中国人做菜，炒菜的话它这个烟点不行。对，对于之前介绍的红花籽油而言的话，大家也是非常动心，但是保证每天都吃红花籽油其实价位挺贵的。今天我们带来芥花籽油呢，价位就是适中的，大家是可以吃得起的。原因也是在于这个芥花籽油它是好提炼出来的，当然大家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你会发 现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活动一开始要向大家道歉啊，本来考虑到中秋国庆正是购买海参的旺季，鲜芋仙厂家希望能够一直持续699元单盒裸价的活动，可没想到刚刚接到了地中海海参直产区的电话，说今年夏季气温较高，野生海参的产量直线下降，从本月开始鲜芋仙海参的进货价将上调 30%。 其实啊，在得知今年大量辽参夏眠被热死的消息时，我们已经意料到了鲜芋仙海参会涨价的情况，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全球变暖，海参的生长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再加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参稀缺的营养价值，今年的秋参求大于供的现象已成定局。 是， 所以如果中秋你有送参的需求，又或者是您家有长期吃海参的习惯，本档最后一批699元订购新鲜海参的活动一定要把握住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么今天呢，为了弥补大家对于鲜芋仙海参涨价消息的困扰啊，现厂家决定五分钟之内，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享受到699元订购到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同时呢，只要订购两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精品驼毛被一床， 哇， 从未有过的成本极限，最后一批鲜芋仙海参备货，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秦先生说，这才刚9月份海参就要涨价了，那要是到年底岂不是更要疯涨吗？还有家住东城区的蔡女士说，我们吃鲜芋仙海参已经有1年多了，从来都没有涨过价，这次怎么突然就要涨价了呢？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大爷说，前两天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紧多订点海参备着，马上海参要涨价了，我还不相信呢，今天听你们节目原来是真的。 确实啊，电视新闻上也说了，今年辽宁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致使大连的海参养殖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目前初步统计，海参受灾损失面积达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直接经济损失68.7亿元。 天哪！ 所以啊，今年国内秋参价格肯定会大涨，而作为进口野生海参的代表，鲜芋仙品牌也遭遇了同样的产量问题。 是 的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们的研究命题了，这也是老百姓的生活话题了。想想看，699元订购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活动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多，从未涨过价，也一直受到很多家庭的喜爱。可今天迫于货源紧张和市场需求的压力，也是到了不得不涨价的时候。 对， 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就像干木耳一样，一泡一发之后，您就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3斤多的海参食材。 嗯， 而且订购2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 对， 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精品驼毛杯一床， 是， 这是从未有过的优惠政策。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这是最后一批699元的鲜芋仙海参备货了，一旦售完，下一批的鲜芋仙海参将全面调整价格，所以呢，现在下手再合适不过。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1109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每年中秋节回家都会给爸妈带点海参，就算今年要涨价也不能不买啊。 对， 0057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姥姥年纪大了，好多东西吃不了，也只有海参啊，没骨头又有营养，吃的放心也舒心。还有3543的一位朋友订购了8套，说打算中秋国庆送人用，趁着现在价格便宜多订点，只是啊，这海参的卖相如何，送人应该有面子吧。 我只能说，如果您送的是会吃海参的行家，那他肯定喜欢，因为野生海参生长环境好，以海藻和浮游生物为食，1年2次的休眠期，完全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再加上每天在海底与珊瑚岩石摩擦和运动，使得野生海参的肉质又厚又劲道，所以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才能够拥有到53.6克的16种氨基酸和73.1克的蛋白质，所以不管您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明智的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呢，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对， 所以呢，大家赶快趁着现在啊，699。价格还在，而且还有买2盒送焖烧杯，再加送驼毛杯的优惠。0071061108，4007106108，一盒200克是干参，泡发之后足足有3斤左右，划算一斤才200块钱。一盒40多头，隔天吃一顿可以吃上3个月。一头海参才15块钱，就是这简单的15块钱，今天还有方便泡发的焖烧杯。及5斤重的精品驼毛杯免费得。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此刻非常的火爆了。 是的，看到手机尾号9141的李先生打进热线，说啊，这海参确实涨价了。你们家的这个野生的，是我买了自家吃的比较多。一开始你们没有涨价，我还在纳闷呢。但今天买2盒，还送焖烧杯，送驼毛杯。也是没想到的。 没错啊，鲜芋仙海参推荐这么多年来，听众朋友们一直很支持很喜欢，那这一次涨价呢是厂家调整，为了弥补大家表示歉意，咱们栏目组啊自掏腰包，赶在涨价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次囤货的福利。 对， 入秋了啊，天也冷了，后世的精品脱毛杯正好能用得上，焖烧杯呢更不用说了，人气赠品，干海参加水煮沸倒入杯中，24小时无忧泡发，从此泡发海参零基础零失误，方便省心。4007106108 4007106108，优惠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错过了真的别怪我没提醒您啊， 不能错过了，这眼看着就要涨价了，一盒上调100块钱，还不趁着现在能多订点就多订一点，干海参的保质期长2年，您今天多订一盒就省了100块钱，更别说还有298元的焖烧汁，以及680元的5斤重驼毛杯一床免费得了，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力度。4007106108，涨价前的超大惠福利，最后20秒，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新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有关抑郁症的一些几个问题。由于体内的生物的变化，另外非心理方面的因素，比如像某一些药物类固醇的降压的类固醇的药物也可以出现这个造成抑郁。还有呢，自身的内分泌系统的混乱，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还有糖尿病都可以引发呀出现了抑郁呢这个状况。有关抑郁的问题，所以咱们要知道不光是外来的刺激，一种还有内源性的。另外呢，一个问题是认为啊，抑郁症状啊纯粹是一个心理的疾病，只会出现呢心理障碍。实际上抑郁症呢从根本上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心理病，但是呢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理的疾病。抑郁悲伤心理啊只是啊其中的一个症状，还有身体的可以产生其他的不同程度的情况，比如像失眠、疼痛、便秘、食欲不振、心血管功能混乱，以及呢还有呢性功能的减退。所以呢这都是整个的抑郁的一个症状，所以不光是心理状态，它还可以引起我们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有人还认为抑郁症呢是心病，那就是说心病嘛，你休息啊、散心啊、心理治疗啊、这个甚至旅游啊，诶都可以，用不着服药。实际上呢，情绪持续的低落的时候会啊，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或者呢自己啊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家庭的矛盾啊，或者呢婚变呢、啊、或者甚至受到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打击啊，生意的亏本啊、失败啊，诶这些都是一个诱因。所以说呢，导致疾病的根本呢，它还是我们大脑中间一个物质，叫做五羟色胺的神经的递质逐渐减少了，造成了神经元之间的信息的传递啊失灵。 所以说这问题啊，你表面上看着好像是咱们呢心理上受了一些这个创伤了，这个认为啊，这个就是咱们休息休息，散散心，旅游旅游，甚至改变一下环境都会好。可是实际上呢，咱们不解决我们的整个人体中间的到脑中间的五羟色胺的神经递质的减少的问题，因为它造成我们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啊失灵，所以呢最后造成了我们情绪上出现了抑郁，造成了我们是处在一个精神方面低谷的状态，没有一个愉快快乐的感觉，所以你所有的兴趣啊都呢尽失。这个呢还是需要啊我们呢通过整个呢专业的咱们的这个医生的指导，还是必须要服药，不光是觉得改变环境以后啊这个抑郁症啊就能够改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有人认为抑郁呢对于啊女性啊更具啊威胁。确实这个问题，人数上啊女性的患抑郁的人数要比男性啊多两倍。但是呢并不等于啊抑郁啊更加威胁女性。因为男性遭遇啊这个抑郁的时候，往往啊比女性呢更难呢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的出现。由于本身的男性的社会以及自身的因素，男性就是出现了一些抑郁的症状，他也不愿意啊向别人呢求助，或者甚至上医院呢去治疗。所以相对来说，表面上看来好像女性的抑郁症啊这个人数会多，可是呢实际上呢是一样的。有人还认为啊这个抗抑郁的药啊，这个新药啊好像就会啊更好一些，效果更好一些。全世界全球每年呢推出呢好几十种的抗抑郁的这个新的药。但是呢可以说到至今为止，到现在没有一种抗抑郁的药具有啊特效的立竿见影的药效。不能像我们感冒了发烧了吃点退烧药那么半天，甚至睡一晚上，哎，第二天早上烧就退了。没有抗抑郁的药啊，没有那么特别这个立竿见影的这个药效。所以呢在医生指导下头，咱们要服药，也要啊隔一段时间，不是吃完了马上呢就可以啊有反应很好的。吃抗抑郁的药需要2到3周啊才可以出现了效果，所以必须要有这一个耐心。有人认为啊所有抑郁症的患者啊都是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的症状。说实在大部分人是如此的，情绪会低落。但呢也有人呢同时是具有啊抑郁和躁狂两种极端的那种心情，能够啊双向的发作，就是说基于抑郁的症状情绪低落，同时还有精神的呢这个躁狂狂躁。躁狂的发作的时候跟抑郁发作的症状呢当然是截然是相反的。所以你别看那抑郁的人，你以为他好像是不吭气儿情绪低落，可是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可就了不得了。情绪高涨，精力充沛，这是他呢发现这个躁狂的时候会表现出来，情绪很高涨，精力很充沛，自我感觉当时候会特别好，绝对否认自己有病，而且呢当时候在躁狂的这个阶段的话，话会多，参与活动啊而且多，还会杂乱，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轻率的行为啊，把车开得飞快，盲目的投资，你不知道这最后投资万一你要没有考虑好的话又失败了，所以更加加重了这个这个造成了这个抑郁的情况的严重。另外呢 在狂躁的时候呢，可以出现呢食欲的提升。女性的患者呢，可以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啊，自己特别容易打扮，发型变了，衣着变了，这个整个人呢，这个时候啊，就跟你这个平时啊就不太一样。躁狂期发作可以3个月到6个月。但是呢，他结束的时候就说这个抑郁出现了，后来出现躁狂了，后来呢，这个躁狂期过去了，结束的时候呀，很突然，突然之间呢，又干什么了？又出现抑郁情绪低落的状态了。那么一般出现这个抑郁、躁狂这么两个极端的这个心情的话，这个年龄。患者的年龄都是低于50岁，不是说超过了啊，60、70岁了也会这样。主要是年轻人，你要出现了抑郁症的话，往往同时会出现这个躁狂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人认为啊，症状抑郁症消失了，这个时候呢，就想完全的停药。抑郁症呢，是属于一个复发率极高的一个疾病，它会来回反复。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天气温度啊增加一些，你晒太阳的这个时间呢，长一些，它可能呢情绪会好一些。可是到天冷，尤其是阴天没阳光的时候呢，它这个时候的复发力，冬天寒冷的时候会比较高。即使产生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潜伏在体内深处的病根啊没有彻底清除，就是说大脑中间我们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的量还是不够维持你正常的情绪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根呢没有彻底清除。所以有的人初次发作病的时候啊，那么一般感觉挺好了，医生还会叫你呢还要服药，要6到8个月。如果是第二次发作用药的话，这就是你感觉好了，医生觉得你情况也好了，最后呢这个服药还要延到呢1年以上。如果你已经来回好几次了，第三次发作的时候，那就你就要终身服药，你不能停了，停了一段时间马上又出现。咱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出现呢抑郁的情绪啊，咱们要给它分开，跟患抑郁症啊不一样。那这个诊断完全咱们就要专业的医生啊来给您呢判断。如果抑郁的情绪维持2周以上，严重的程度啊很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呢才能够来进行诊断。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说这个抑郁的产生啊，还是因为我们体内呢，整个体内是尤其是我们神经系统啊，大脑的功能啊，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况。那当然，咱们说了，有外源性的原因，有内源性的原因，最后也可能有人既有外源性的原因，再加上内源性的原因呢，混在一块的话造成的。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那个咱们还是啊要上医院去啊确诊。灵芝咱们主要是在体内全身调理，包括我们对大脑的神经系统维持神经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啊有用。为什么呢？因为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给我们全身呢起到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 如果我们使得大脑的神经系统一直是处在呀供血供氧的这个充足的状况，使得大脑的神经系统这个功能，就比如像咱们分泌这个五羟色胺的这个物质啊能够正常，你这时候感觉的这个心情啊就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外源性的因素加上内源性的因素，咱们自己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呢这个使得呢整个人体啊是处在还是一个平衡状态。而灵芝能起的作用是促使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促使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促使正常，供血供氧充足以后，保证我们的神经细胞，我们保证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功能啊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的发挥。所以说灵芝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跟调节我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达到我们全身的主器官的功能平衡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主要是促使我们呢不管是外源性的原因或者是内源性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还中间还包括一个遗传的因素，这个抑郁啊有遗传的，所以说咱们要促使体内的生理生化的反应处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那首先使得我们的酶能够保证啊正常的分泌，而一系列的这个酶的这个功能能够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啊促使我们全身处在平衡状态的话，那减少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军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